实在抱歉，那个录音带出了点问题。这样吧，我清唱给大家唱吧，唱几句平戏黛诺选段好吗？ 人常说景颇山上啊，云母山，云母山重阳红。 演唱的主题歌，那么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今天为大家演唱这首主题歌。

两泪如倾，愁默默残月潇湘，初零绿露迢迢，涉水登山啊转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谢卷题偏玉桌，冷雨凄风烛残秋，剑阁中有怀薄梅，堂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，连连坐下声，忙闻到外面的声音，却是何物也，高丽失踪，林中一点和烟霞尽明，这君王 生生是我 梦难成，当啷啷惊魂响子眼前起，冰凉凉彻骨寒风北上，不等儿找我人单影，雨夜空水花无更，从古来巫山藏龙相望梦，我何以梦情是梦不成，莫不是风塞兰堂三更夜，莫不是山秀难见午夜风，莫不是旅馆萧萧清前门，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，莫不是方清心内怀余恨，莫不是不幸心中少至诚，既不然神意因何不离落不空叫我流干了眼泪，盼断魂 全错付，情 悔不该，国事全凭你宗兄，歇思量都是奸责，他把我误真冤枉，别人说非子你情仇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已绿，随风散却是我血坠天寒，同林卫直当当的星眸，得知之后是战兢兢欲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呀，悲痛痛，将何以成亲？又何以对行？最伤心，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番情，我的妃子啊，一时不明，误害了你，好叫我追悔

眼含痛泪见了眼门 是洛派的经典的名作，也是刘春爱先生的拿手的曲目，伯牙摔琴。这个是凡上篮戳活的这几位啊，都是知音，更是内行。那么咱们就让刘春爱先生再唱伯牙摔琴。